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妍妍，90后上海姑娘，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硕士，曾为追寻三毛足迹独闯撒哈拉大沙漠。回国后创办 How Are You Here 纪实项目，跟踪采访了140多位在华外国人，力图以他者视角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妍妍。妍妍是个看起来挺酷的姑娘，戴着棒球帽，手臂有刺青，不大像我印象中精致娇媚的上海姑娘。妍妍，你是学法律的， 对， 然后后来选择去英国留学， 对， 是学什么？ 也是法律，双法。 为什么喜欢？ 为了钱。 因为当律师很挣钱是吗？ 对，主要是商业律师比较赚钱。对， 那最后也没有做这行啊。 就到中后期，就是在读的过程中有个小插曲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因为在去读书之前就在网上看到爱丁堡大学有一个国际辩论队，然后当时我就对这个辩论很感兴趣，我就在想，哎，如果能代表就是爱丁堡大学出去去跟各个国家的那种顶尖的辩手去辩论的话，可能是个很好的机会。去了那里就一直在关注，然后有一天他们开始招新的时候我去，然后发现，哎，原来就是没有什么就母语是 都是基本 都是英语的人，对， 人家用英文辩论。 对对，当时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就大部分时间都扑在这上面，然后他通过这个辩论发现一直在跟人争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不喜欢跟人争，就是 那怎么学法律呢？ 原先就是有一颗就是帮助别人的心吧，就是但是真的在辩的时候发现其实就是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嘛，就后面就在想是不是真的以后也要做律师，你哪怕做就是事务型的，就是在公司里面那种法务，你也得帮人看合同，你也得找别人的茬嘛，对，你也得说， 辩就是一种常态。 对，然后我就是一直处于很不开心的状态，然后就从这个比赛也算是个契机，就是慢慢去找自己到底喜欢干什么，就累，差不多是这样子。对，然后发现，哎，原先学法律其实也挺有用的，但是不一定要做律师嘛，对吧？ 好像你这个辩论赛还蛮较劲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为这个辩论赛。 对对，差不多是这样， 就一定要去。实际上人家可能费不了那么大的劲，但是在你就是一个很麻烦很复杂，然后需要投入很多时间， 主要就是英语不够好。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我的那个队友里面除了我有还有一个中国女孩子，然后其他都是大部分都是母语是英语的，然后他们基本上还有我刚刚讲的传统，就是比如说美国法学院本身他们在本科阶段就有这种比赛，他们都根本就是程序都很清楚，我在从头在学程序，所以我经常就是半夜一两点就是还在图书馆，基本上没有人了，就是我们是24小时的，就你可以一直睡在里面都没问题。然后比如说要准备这周五大家要碰头一起去谈那个 case， 就是那个案子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另外一个人，我就是周中的时候碰到他，我问他准备没有，还没有，但是周五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能找出我的一堆问题，就那个那种就是你付出了很多就是 跟狗屎一样那种感觉，对，差不多是这样， 就完全不被认可， 对对， 被人挑很多毛病， 对对对， 很崩溃。 而且有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中文的逻辑已经理得很清楚了，我就是可以用母语把他骂得体无完肤的，但是我骂不出口，因为他听，反正也听不懂，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还在找英文的逻辑再说出来，然后就憋在那个嗓子眼，挺难受的。对， 那还是坚持下来了，做完 做完了， 因为进去了就退不出来，是吗？ 当时其实面试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课业跟这个没有办法兼顾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因为我平时就是户外玩的比较多，我就跟他用了一个攀岩的例子，就是后面跟那些面试官搞熟了之后，他们说对于我这个答案就特别满意，因为我就说就是你攀岩你到半途了你都已经要快到上面了，你怎么可能下来，就你不可能下来，就差不多用这个例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人可能就是持之以恒的那颗心还是就是有的， 还蛮有毅力的， 对对对， 事实证明也是坚持下来了，虽然挺艰难的，但是坚持下来这个结果可能跟你想象都不一样，你原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以后要当律师的话， 对对对对， 我参加过辩论赛是以后很加分的一项， 对对对， 结果费劲巴拉的参加了这个辩论赛之后发现哎，我真的要当律师吗？我适合吗？我喜欢吗？有疑问了，转向了， 对，我觉得人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一直都一帆风顺的话也没什么意思嘛，对吧，对，我觉得人生当中有这样一个小转向挺好的， 而且其实反过头来应该庆幸参加了那个辩论赛，你知道 对， 原来不大喜欢跟人家争论，不喜欢特别要去辨别什么，要去辩论什么样的东西， 对对对， 那要不然以后毕业了稀里糊涂当了律师了，可能最后还是难受，还是要转，早知道早好，是吧， 学法律它对于我的人的那个生活方式有很巨大的影响，我以前可能你两三年前认识我，我跟你一起出去吃饭，去一个饭馆，然后他上了菜之后我跟你聊天可能没注意，吃到后面发现这个菜当中少了什么东西，会找那个 menu 就是那个菜单上面看，那个单子上面是这么画的，你没有给我上这个东西里面的某个元素，我会找那个服务员过来说哎，你看这个图我吃到现在没有吃到这个东西，我会这样子，而且一定会让他们重新给我做一份， 这是因为学法律吗？ 我一定会有，就是一定会这样 找证据， 但其实那对，但是那个找茬过后你确实得到了当初没有得到的东西，但它给我带来的快乐是很短暂的，就基本上可能就是好像在朋友面前哎，我当时的那个争论得到了 有理有据， 对对对，但是那个非常短暂，出门可能就忘了，就通过这个辩论赛其实真的是我会觉得比那课业给我在人生上面的那种对于自我的那种认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事件，对， 那你后来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你发现当律师不那么适合你之后， 当律师不那么适合我之后，其实也不知道什么适合我，对吧？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是爱丁堡法学院在市中心，然后我们的那个宿舍大概走个10分钟，其实大家都住在那里，但是很贵，我当时就是拿着父母钱出去的嘛，我就不是很愿意花那么多的钱，然后住一个10平米的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跟大家都住在一块儿，然后我就是想花少一点的钱，然后有大一点地方，然后同时我可能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人群，就当时就住在离学校比较远的地方，基本上都是骑车半小时，就爱丁堡这个小城市你骑车半小时真的已经快到别的城市去了，当时这个情况因为住在外面，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独立思考嘛，就一直在想如果假设后面不从事这一块我要做什么，然后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也没有想清楚，对，然后还是要归功于这个辩论赛，因为有很长期的就是半夜回家骑车回家路上，然后我作为一个就是在当地人眼里就是一个亚裔的一张脸嘛，就他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中国人，那他们就假定你就是中国人，然后会有一些特别就是民族主义者，他会扔石头啊吐唾沫啊就各种各样的，就是 那你胆子够大的，半夜骑车回家 啊，对， 一个女孩子 可能跟胆子有关系，可能跟无知者无畏有点关系，就是我觉得也能碰到点什么呢，我骑车那人追上来打我吗，就不可能啊，就这种事情碰到多了，我就在想哎，我作为一个我跟他们没有任何过节的只是脸长得不一样的一个身份，为什么会就是遭遇这种感觉是无来由的一些憎恶嘛，对吗，然后我当时就反复的想，有的时候就挺委屈的，就觉得就是这世界善恶啊，就这种二元论我其实都有点 不相信了。当时就对于这种异乡人这种体验和好奇就上来了，我就在想，我回头我要看一下，就是是不是就是有一群异乡人在自己国家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生活状态和那个故事经历是怎么样的。对，所以就 这就埋下根儿了， 就有一个门牙。对、对，三四年以前，然后当时就想着，就是我已经花父母钱读书嘛、回来就想先挣钱，就是至少经济独立一下，然后一直都运气都挺好的，就是之前工作是跟翻译口译有关系、钱来挺快的，然后也累也累，但是不是那种就是你好像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睡觉那种，就是我有自己时间、然后另外还做了就是跟互联网有关的，就是基本上也碰到一个伯乐，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好，他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说白了就是经济独立是没有一点问题、然后其次这个想法在脑子里就是一直挥之不去，我就在想钱攒到一部分，我算了一下我一年平时的开销什么的，那我就想就是着手做，就2015年9月开始做，做了一个就跟在华的外国人他们的就是生活经验体验经历相关的一个纪实项目吧。 就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项目是只能往里砸钱的， 肯定 至少短期内是砸钱，肯定没有收益，只有投入的。 我当时是考虑就是是不是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做这个东西，然后发现其实是不能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有一个很明晰的想法，就是我希望跟这些异乡人是有一个叫进入式采访嘛，我希望跟他们同住的状态去真正的体验他们的生活一段时间，参与到这些受访者的人的生活当中去感受，然后这样才能你真的能问到一些就是切入体肤的一些问题，你否则真体于表面，否则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完全一工作然后下班之后在路上踩，你就看到就是外国的面孔，你就踩那些人就好了，五分钟采访就很浅嘛，就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就比方说我那个设身处地想，如果我是在路上被人家拦下来问一些问题，不可能跟他说我半夜碰到的这些事情、就是你根本就情感上都没有连结的嘛、所以我希望跟受访者本身就有一些情感上的连结。 妍妍，90后上海姑娘，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律硕士，曾为追寻三毛足迹独闯撒哈拉大沙漠，回国后创办 How Are You Here 纪实项目，跟踪采访了140多位在华外国人，力图以他者视角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妍妍。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当年心里头埋下的那个根儿，我一定要让他长出点什么来，要不然他就在那很难受。 差不多。 但是呢，具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生长，就是这种方式能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效益，我理解当年做这个决定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我要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要知道这个事情、至于知道了之后这个事情能再往下怎么发展，然后能不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出书也好，或者是拍纪录片也好，能够怎么样传播，那是次要的。 对， 当年的那个决定最主要的是自己心里的那个结，想把它解开。 你可以这么理解。对 啊、那你怎么找这些人呢？去什么地方找？ 一开始真的是比较难，一开始只是网上吧，就是有一些就你知道是在华外国人会用的一些网站，你去找他们、然后自我介绍，就无数遍的自我介绍、然后约出来、然后说 你怎么跟他们介绍自己，就怎么能让人家信任你，愿意跟你聊， 就是坦诚的说我原先是学什么的，我刚刚跟你讲那些、我学的过程中发现我对于异乡人就差不多就这样、 就是把你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告诉他们。 对对、首先是坦诚自己、第二个就是你对别人的生活状态真的是好奇、所以别人是能感受到的，就 只要你足够的真诚。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 有没有大概的估算一下这个比例，你联系过的人里头有多少是接受你采访的， 多少是拒绝的？是吗？拒绝的我现在才140多个、可能拒绝的3个 啊、是吗？ 而且在街上采基本上，因为我也会到后面其实有经验累积嘛、你大概能知道这个人愿不愿意跟你聊、 对，然后咖啡馆或者是酒吧就很好搭讪啊，他就是去 social 的，对吗？就咖啡馆他可能在那看书，他可能看书也就是打发时间嘛。那你过去跟他聊天，你诚恳一些，会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狐疑，你是不是要卖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每个人怀疑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怀疑的程度多一些，你就给他看你原先已经写过的一些东西，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你还记得你约上的第一份采访是谁？当时是什么情况？ 第一站是广州，对方也是个记者，是乌克兰记者，然后他当时是被派到中国，然后他当时来了中国半年不到嘛，当时印象很深，就是一他给我的地址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聊了之后就是双方已经建立信任了嘛，他说可以去他家，然后他给我了一个地址，我当时我记得是晚上七点多钟到那个地址，然后是个很大的一个小区，那个小区里面的门牌号都是乱的，在小区里面问路人说这个门牌号，大概前后经历了十个路人给我指了差不多七八个不同的方向，对，到后面我就是放弃了，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找，然后花了两个小时在这个小区里面找到了门牌号，坐在那里，他说你要等我一下，我已经出门去超市买东西去，我记得很清楚是买洗发水，我在那里就相当于你想七点我没有吃饭，等了两个小时找了两个小时，九点到门口，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没回来也没有关系，我就坐在门口就行了，然后他当时差不多快九点半的时候回来，然后说我没有看到你门口没有人，我说我就在你写的这个门牌号的门口，怎么会没有，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描述不清楚他在的那个位置当时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他自己说不清楚，然后我就说那我们重新回到小区的那个门口，那个门口总是能找到的吧，所以再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小区门口，在那里见到我才发现他给我的地址，他在那里住了快要半年了， 他都没搞明白， 都没有搞明白自己住在哪里，对，到后面是我想办法就是画了一个告诉他你是差不多这样，你就你的朋友再来找你不要再是走到那里去，对， 等于你帮他校正了他的准确的住址，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能深切的感受到这种不会语言，然后在其他地方其实你想他如果是记者，他其实对于周边的一切的好奇心也会普遍会高于普通人，所以我其实很纳闷，但是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他在超市待了可能半个多小时，然后回来是空手回来的， 他不是买洗发水吗？ 他不知道买什么，而且他有可能也不是很愿意问，或者是问了也碰到了障碍，就他是空手回来的， 他等于一句汉语不会， 不会，他吃饭是点图片的， 那你怎么跟他聊啊？ 就是英文， 他英语很好哈， 英文挺好， 乌克兰人英语很好， 就是乌克兰人英语不是普遍好，但是他挺好的。 那聊的 我的采访95%以上都是 用英文， 对，都是英文，对。 那你跟第一位采访对象这个乌克兰的记者聊的怎么样？ 就是他是我的第一个受访对象嘛，然后其次就是，他时间待的也不久，所以他的体验也都是很表面的，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他是跟别人合租，就是外国人，也是有一个就是他的朋友，他是从出生到现在不是没有吃过肉，是连鸡蛋都没有吃过，然后他们单位的那个食物是肉，跟中国的菜普遍都是你要不就是素菜，但是那个油也不是很讲究嘛， 对， 然后他就跟公司用就是也是不会语言，指手画脚说了半天，我连油都是讲究的，他们就说你把肉撇开嘛，理解不了，所以那个人很特殊，他有就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中午饭都是不吃的，都是吃巧克力吃水果度过的，然后他的晚饭他也必须是自己做的，所以日子过得是挺糟糕的，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女生，他们三个就是合租的一个地方讲到一个话题然后互相呼应的那种，这种很有意思。 第一个你的受访者， 对， 印象深刻， 对，印象非常深。 其实万事开头难哈， 对， 有了第一个后面呢就会容易一些。第一站从广州出发， 对， 然后就一直 后来就 别的地方， 主要是一开始太拼了，就是你想刚开始嘛，真的是拼到什么程度，就是不是说一周什么才七个人，可能是一天才两三个，然后有的是晚上是那种特别喜欢泡吧的，然后你因为想随身贴身的采嘛，他们去泡吧，我不是特别喜欢泡吧，我得跟他们一起去，然后看他们交朋友的方式，让他们聊什么，因为他们跟我聊跟朋友聊可能完全不一样嘛， 就是连续可能三四天，就是他们是去享受，你是去踩的，对吗？ 对对对， 然后 是去受罪的，基本上。 对，然后 不喜欢那种环境。 是，然后说话其实后面到后面就是说不出来了，就声音发不出来发。 那怎么采访啊？只好在家歇着了。 吃药，然后继续踩。嗯，差不多是这样。然后而且我不太希望父母看到我这个状态，因为他们知道你拿着自己钱出去找罪受，心疼你嘛。 嗯， 然后我不愿意身体很差的状态让他们知道，所以我就想吃得好一点，然后回家休息一阵子。 嗯， 但吃到后面发现就自己真的是调理不过来了，就是然后回去之后我妈看到我真的是就是她当时的状态是就觉得你真的干嘛要这样子，对吗？然后他后来 就算了吧， 对，差不多 你也踩也踩了哈，也踩了一些了。 但我当中的就是可能就是快乐要远大于痛苦嘛，我就跟他就是不停的就跟他分享我当中碰到的事情，他后面也理解我。 嗯， 但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调中药啊，然后食补啊，将近20多天，就是我才慢慢可以说话。 嗯， 我妈就说，哎，我是上海的嘛。 嗯， 她说你要不就在上海采，这里也有很多外国人。 嗯， 然后你在家，然后你可能辛苦了回来，然后还可以那个照顾你类似。那我那个时候身体真的状态很差，就我就想就是也可以，因为就是在广州时候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我大概跟这个人住三四天我就要背着包走的嘛。 嗯， 然后我相当于是一直这边住三四天，换个地方住，换个地方住。 嗯， 就是一个半月里面可能住了20几个人的家，然后一直在搬。 嗯， 所以身体真的是垮掉了。所以我妈就说那个我觉得有道理，后来就开始在上海采，然后采了大概一个半月。 嗯， 觉得因为在家你还是会受到很多限制，就他们没有很多管你。 嗯， 但是你累了他就很明显就心疼你，他就会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状态还是希望是自己在做，就是我自己就是会知道怎么自我管理。 嗯， 所以我跟我妈就说我还是得去其他城市，这边我其实也踩了一圈，我觉得我能看到的多样性我自己也挺满意了，我要换城市了，就到第三个城市。 对， 对，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嗯，大意是离家越远越能看清自己。 对，这个其实是在海南采的时候一个受访者说的。 嗯， 他是一个丹麦人，然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于北欧人有一怎么样的刻板印象，你有吗？ 就是比较严肃嘛，可能。 嗯，严肃，然后害羞 啊。对对对， 然后话不多， 因为他们那儿动不动就极夜嘛。 啊，对对对，跟地理环境真的是有关系。对。 嗯， 然后我当时碰到他是搞音乐的，比较奔放一些。 嗯， 但是跟他聊多了之后他才告诉我他原先根本不是这样。他说我就是你们想象当中的北欧人的样子。 嗯， 然后我是来了中国之后发现了自己原来不想成为那个样子，因为你在那个社会压力里面就是大家都 那个样子吗？ 对，有 自然而然的也是那样子。 对，网上有一个照片，就是说你那个北欧冬天的时候，因为冷嘛，他们那个公交车站会有就是暖 取暖的 、 嗯， 但是取暖的只有一个区域，但是因为人跟人之间想站得远一些，就保给对方足够的个人空间，会一个隔一个人差一米的距离，所以到后面排队的人已经在取暖空间外面，他就要站那里，他不会站到那边去， 就宁可冻着， 宁可冻着。我就跟他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是这样，而且他很不喜欢这样，但是因为每个人都这样，他没有办法突破。 嗯， 就来了这里之后，一是他周围没有跟自己文化背景相似的人。 嗯， 其次就是你就做自己就好了， 人家也不认识你。啊， 对呀， 啊，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对， 对吧？ 所以 你也不用考虑别人的眼光一样。 对， 他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怎么你今天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压力。所以他就真的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然后他就编那种脏辫到屁股啊那种。 嗯， 就真的是他说在这里很开心， 完全释放自己。 对，而且他这人比较复杂，中间碰到了很多挫折，而且做生意被人家囚禁。 哦， 对，所以他有离开过中国，但是他当时回国之后因为很想念中国，他就在想我不能就抱着对中国的这种偏见就离开了，不能因为这样一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就认为中国是对我是不好的，我应该去更多的接触他的方方面面。 嗯， 我才能下结论，否则我一辈子都会恨中国的。但是他不想这样。 嗯， 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了。所以当时他聊这些东西就是给我的那种冲击是挺大的。对， 妍妍采访的140多位在华的外国人都跟他素不相识，那在对他们进行深度采访的过程当中他遇到过危险吗？这些采访经历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妍妍，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